1881点，升五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28，瑞士法郎0.905，加元1.259，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91，新西兰元对美元0.73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52美元，卖出1805.0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原子佩拔斯。疫情反复的确会为大家增加不少的压力，我们除了要留意身体健康之外，亦都要留意心理的健康。每日有这么多关于疫情的消息，大家都会很紧张，又会怕洗手洗得不干净，又会怕戴口罩戴得不稳阵，身边有人打乞嗤啊，还会怕是不是中招添。这一切都会为我们带来负能量。如果想减压的话，就要保持乐观冷静处事。我们每人做好自己那份，同心抗疫，希望很快就可以见到曙光。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唉，究竟我几时先至可以揾到？ 揾女朋友啊，可以试下呢个交友 app 呢、这个都系咧。 唔系啊，唔系啊，我要揾埋藏喺呢个城市嘅长者友善元素啊。 哦，咁就简单啦，你去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灵活城市计划网页，就可以揾到18区长者友善资讯，多到你睇唔晒添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新闻之后啦，五点新闻后开始我哋嘅节目，一路到六点半钟，这个咧就系朝头早5点到6点半嘅清晨爽利啊！咁啊，今日咧就系2月24日，农历系辛丑牛年嘅正月13日啊！ 清晨5:09。室外气温是19度，今日最高24度。 相识于偶然，人受伤在梦池中痛了电，扶着你的肩，朝着醉人的脸，愿意共梦面贴面，那段快乐一世纪念，最好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 So 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我别人没法跳得自然。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人亦悄然不见，愿再共舞面贴面，梦幻不可再出现。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 开始我哋星期三清晨爽利，有梅艳芳《梦幻的拥抱》。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一首是即系永垂不朽，好好听嘅歌曲，系金曲之一啦。Starry Starry Night， 咁咧佢已经系成个画面出晒嚟吓。系 Vincent Don McLean， 咁喺1971年嘅时候咧 ，Don McLean 喺读完一本讲述梵高一生嘅书之后咧，佢就写咗呢一首歌嘅歌词出嚟。咁喺当年呢首歌咧就一度成为英国单曲排行榜嘅第一名，喺美国就有第十二名嘅位置，而亦都入到 Billboard 第94名嘅位置，成为一首即系当时都好受欢迎嘅歌曲啦。而呢首歌亦都系喺梵高博物馆每一天咧都系随住呢个梵高嘅画作去播放嘅歌曲啊。咁大家一听就已经系深入民心，知道呢首歌又会谂起梵高嘅画像吓。咁喺长者课程里边咧，亦都介绍过梵高嘅作品。嗯，当你见到呢个星夜，见到天上嘅星星，会谂起乜嘢？ 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前世界第一的美国高尔夫球手活士发生车祸，受伤送院。他的经理人发表声明，透露活士的脚部多处受伤，接受手术。当地警方发表声明，指车祸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朝早大约7:12，汽车严重受损，警员要用金属切割工具才能够将活士从车厢救出。传媒直升机在现场上空拍摄的片段显示，汽车在行车线外的路边翻侧，车头严重损毁，安全气袋似乎有弹出。欧盟领袖将会在当地星期四举行视像会议，讨论新型肺炎疫情下的边境安排。路透社取得会议文件，显示基于流行病学情况仍然严峻，加上变种病毒带来进一步威胁，欧盟领袖将会同意目前对非必要旅游所设置的限制将会维持。那份文件是草拟中的会议结论，指出各国引用旅游限制措施时应该符合比例，并且不会构成歧视，亦要考虑当地社区的特别跨境需要。报道又说，欧盟领袖同意继续研究推出疫苗接种证书，以容许民众有更大的流动自由，借此挽救旅游业，特别是依赖旅游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部分欧洲南部国家。南非根据政府专家顾问建议，将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按优先采用次序分为三组，当中被界定为即时使用组别的包括美国强生公司疫苗、辉瑞药厂疫苗和莫德纳药厂疫苗。南非上星期开始为卫生保健人员注射强生疫苗，政府争取在未来几个月收到辉瑞疫苗来货。卫生官员说已经洽购大量强生和辉瑞疫苗，未来几日会落实订单，整理好资料之后会公布。又说洽购莫德纳疫苗的工作正在进行。政府相隔两星期再次采取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将新蒲岗金桥大厦和东城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区域内的人由昨晚8:30起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今朝7:00左右完成行动。警方在有关范围的路口拉起封锁线，有工作人员运送大批物资到场，又架起多个帐篷。在昨晚9:00开始，有居民被安排到临时采样站接受检测。当局说，由于金桥大厦近期出现确诊个案，加上两堂大厦楼龄较旧，劏房普遍，评估之后认为相关区域的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537点，升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1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3，瑞士法郎0.906，加元1.26，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91。新西兰元兑美元0.73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3美元，卖出1,805.3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爱登记家庭， 我是 是婷婷， 我是晴晴。 由2月22号起，我们会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趣空间、香港暖流、戏曲天地和七时公后入面， 发挥爱登记家庭精神，将选民登记资讯带给大家，一起做个正叻的选民，记住留意啦。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大家准备好未啊？ 好孩子，星期天。 今个星期，小人国大人话同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赵思雅姑娘一齐探讨小朋友点样同朋友相处。 由这刻开始， 记住支持我哋。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由慧贤姐姐、杰仔哥哥主持嘅《好孩子星期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呢排嘅话题咧，就多数都就讲到啊，疫苗啊，打唔打啊，打边只啊，咁样啊，真系其实咧，疫苗系由出世开始，你面临吓去嚟到呢个世界咧，你就已经要打针啦。B B 仔嘅时候又打好多针，又预防乜，又预防物，跟住嗰张打针卡嚟到做。到你读书嘅时候都仲系跟住个打针卡去做，几多年班咧又要打啦，咁上下咧又要打啦，咁样。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好似系就我哋嚟到呢个世界咧，都系离不开咁吓。对于打针咧，有啲人咧就系、是、一种好处之泰然，冇咩嘅感觉嘅。嘅態度啊，吉落去冇事啊，冇唔痛。但系咧，有啲人就哎呀，未吉落嚟已經嗌停先啦。咁我自己本人咧，係即係細細個咧，都係怕嘅。咁啊，記得讀書嘅時候係啦，上上下堂就啊排隊啦，落去打針啦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喺操場裏邊啦，嗰度咧就排隊啦。咁見到啲打完嗰啲同學仔咧，就會問喂痛唔痛啊？咁係梗係咁問嘅喎，個個都係咁，即係唔係淨係我啦？咁人哋有啲話痛，有啲人唔痛，但係到自己嘅時候咧。你才真真正正知道那个感受，同埋其实呢啲嘢咧，真系人哋唔痛啊，代表你唔即系唔代表你唔痛啊嘛。大家嗰个对嗰个针吉落去嘅时候个感觉，真系有啲唔同，有啲可能话系恩皮咁啊唔痛嘅，有啲皮薄咧又会好痛啊咁。系同即系仔细睇呢啲嘢咧，都比较惊噶啦。抽血嗰啲情况都系啦，一支针咁吉落去嘅时候咧。就算不是自己看人家吉咧，都是即系揞眼咁滞嘅。不过咧，而家因为近年咧都成日同双亲咧就去复诊，一定有做呢个即系抽血嘅动作，亦都要陪伴住佢一齐嘅时候咧，都敢望一望。咁啊，寻日咧就同爸爸就去复诊啦。咁啊，亦都系遇到呢个情况嘅时候，每一次其实咧都 OK， 都几顺利吓，好容易打到。咁啊，寻日咧就遇到咧佢好难揾啲血管嘅问题，跟住再睇下。哇！啲皮好薄、哦，皮薄馅靓、哦，即系咁样用咁嘅情况咧，就个姑娘啊，就同啲长者咧就系咁样去轻轻松松嘅沟通，咁啊最后咧就揾到嗰啲个血管嘅位置，就系去可以即系抽到血啦。 咁但系原来我爸爸又话唔痛咁，不过啲血咧就系同平时嘅流落出嚟啊嘅嗰个速度咧就有啲唔同啊。以往嗰啲咧就好似好快咁啊，就整完你知啦，抽身血咧三同四同嗰啲咁，寻日都系咁，不过咧嗰个情况就慢咗啲啊。咁唔知呢个系会唔会同一个身体健康啊，或者你咪唔系好多做运动有呢个关系咧咁样吓。咁最紧要你个人系打完针都身体健康，同埋打完针嘅时候咧都要按你嘅手，即系嗰个位置，被打针位置系大概十至十五分钟咧，咁就比较安全啦。咁至于话疫苗嗰啲咧，就系而家都仲一个开始嘅阶段。咁如果你暂时都系觉得系冇乜嘢，我又可以做到呢一啲预防嘅作用嘅时候，唔系一个咁急需嘅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就可以系迟一下先。有啲人咧就好心急去打嘅咧，就让佢去打先啦。家心事，早晨啊，时间五点四十三分啦。今日咧系2021年2月24日，农历系正月十三，星期三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是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会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 陈百强，脉搏奔流。 山请你放下，你去了会令我失眠。雨点清脆降下，细雨似幻梦里的箭。 1985年的时候，陈百强的这首作品《脉搏奔流》在细雨下的时候都有些对情爱的一些看法。落雨可以很浪漫，但是落雨也要很小心。如果你出街的时候都要步步为营，有些位置线的你要行惯知道的，那些你就要留意了，有些水潭位啊，特别有揸车的也是啦，都驾驶要小心啦。在揸车的时候有些路滑啦，或者是如果玻璃是看得不清楚的时候呢，就更加要事前做好了功夫了。车也都是要经常咁上下，你就要落去 check 一 check 啦，检查车辆，确保性能良好，同埋操作正常，确保车窗嘅玻璃视野好清晰。喺车里边向外望嘅时候咧，嘅视野咧都唔会受阻。呢个咧都系驾驶安全小贴士啊！ 尽了世界。 云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无线的剧集《上海滩》是1980年的时候的作品，首歌呢就是红了很多年，去到哪里叶丽仪都说要唱这首歌，而在剧集里面的主角也都是大家是印象都是极之深刻，而这两个人呢都是凭着这套的剧呢是声名大噪，一个就是许文强发哥，另外一个呢都是食到而家都系好记住佢呢个角色系佢最经典噶啦，就系吕良伟嘅丁力啊。1980年就系上海滩嘅年份，佢推出嘅时候嘅年份，喺两年前咧呢一套咧都风魔好多人。郑少秋的版本《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当然是他唱翻啦。 情意绕心中有几多重，仇恨又却是谁所纵？情仇两不分，爱中偏有恨，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心，我偏偏有恨，相思难共。愁怨怨待那日才可终，屠龙刀倚天剑斩花 来茫茫苦痛有几千重，愁愁怨怨待那日才可终，屠龙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好啦，今朝早星期三，一阵间会有雷洪德博士，我哋新春行大运，越行越好运啊！ 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必将我运变好运。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世事常变，可能以前你唔系好中意行山，咁啊，经过疫情之后就越嚟越中意。今日咧，我哋会介绍龙脊。健健康康在清晨，雷博士会同我哋讲下行山嘅准备啦，咁啊点样选择好嘅路线啦，同我哋去龙脊，亦都去苗三石近乌蛟藤。咁啊，其实喺呢个 Facebook 里边最近条片咧，都系讲及呢个嘅，大家有冇睇到？好啦，转头新闻之后咧，再见你。 正面同负面清单，如果某人作出或者意图作出负面清单的行为，例如无差别反对特区政府的议案，就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提述。负面清单内容包括拒绝承认国家对特区拥有并行使主权，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利用政府举行的选举组织或者实施对抗中央同特区政府的变相公投等。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9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537点，升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1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27，瑞士法郎0.905，加元1.259，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91。新西兰元兑美元0.7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34美元，卖出1806.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有心不怕迟，十月都是拜年时，一早8点，维基同你拜个年， 准备好材料，以灵入厨煮好餸。 正月十五元宵戒指， 特意打扮见大家。 张伟基、 周以玲， 一于约定你哋 香港电台第五台 有趣空间 见。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诶，边个话艺术唔侵小朋友玩噶？大人同细路一样都可以欣赏艺术、认识艺术。综艺合家欢电视节目《影动同游》，由康文署与本地艺术团体联合制作，邀请艺术团体分享幕后花絮，仲会讲故事、做手工，让大小朋友大开艺术嘅眼界。逢星期日下昼5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 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唉，起身啦，起身啦，又一朝啦。今日咧呢一日咧系2021年2月24日，农历系正月十三，后日就系元宵佳节啦。咁啊，好多嘅借口咧，大家咧可以系高高兴兴吓。喺呢个元宵佳节咧，通常都系就系啊男女咁样，大家可以系互相结，即系可能邂逅啦。然之后又得闲咁，梗系去下一齐见多啲面啊。咁啊喺元宵佳节里边咧，有啲猜灯谜等等，咁有啲喺嗰度邂逅，自此咧就可以即系情定终生啊！即系以前嗰啲年代就系咁。咁而家现代嘅呢个元宵佳节咧，以往咧都系一啲海滨公园嘅地方啊，啲政府嘅场地咧都有啲嘅系啊。类似咁样嘅一个配搭啦，即系可能搭个景出嚟啊，少少啦吓，然之后玩啲游戏啊，猜灯谜咁样，都等大家有个咁样嘅气氛嘅。咁而家咧呢个经历个新常态嘅时候咧，呢啲就应该冇啦，好多嘢都系网上进行啊。今日嘅日子咧系24日啦，星期三啦。咁一阵间我哋吓同阿雷洪德博士根据佢思想去行下山。天气咧亦都要留意噶。咁啊，今日天气咧就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会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啦。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正月十三的这个朝头早，星期三的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呢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在这个正月头呢，我们又继续行大运，中国人最喜欢这样的啦，又好意头同埋呢身心康健。 是咁啊，行大运得来呢，记住大家仲要是做好这个防疫的工作。 几时都系噶啦，我觉得呢个咧系永恒地，大家要记住呢一个嘅卫生嘅常识。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喺郊野里边行山咁先算啦，周边如果有人嘅话咧，就安全起见咧，都要戴翻个口罩，保障即系你自己啦，同埋周边嘅人嘅安全咯。 嗱，啲人就话：，唉，行山都系唔好啦，咁多人人头涌涌，逼住晒都好难行，同埋唔健康啦。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有些空间位， 我就觉得这样的，即是你讲的譬如行山又好，我们运动的设施好，这些都是一个硬件。硬件那些是死物来的。我们就要软件呢，我们怎么去是我们是灵活呢，是调配灵活去处理面对。那就不能够说一样东西一刀切呢，就这样的概念呢，在今时今日的应用啊管理学来讲都不是很合用的。 如果不是你什么都做不到的。 是啊是啊。 那我记得呢，就雷博士上次讲呢，就行山呢三大条件一定要留意，你个人的体格啦，器材的装备啦，同埋环境天气的问题。 没错啊，好记得啊，钱佩英你。 咁跟住仲有啲咩提点嘅时候呢，我哋就去起行啦，思想去行山啊。 係啊，因为大家我諗相机旁边嘅朋友都真係咁有一啲行山嘅朋友呢喺你左近㗎嘛。咁我就觉得有个现象呢，真係要大家留意一下。因为通常你一班朋友去行呢，通常就搵边个去安排啲路线啦，梗係搵行开熟路嗰个啦，係咪？譬如钱佩兴你熟喎，你帮我哋揀一条路线啦咁样。 嗯嗯， 喂，原來我舉例，我咧係體能咧係好差嘅，我好耐都冇行山噶啦。全部兄咧成日都行開山嘅，咁啊梗係熟路啦。咁所以呢個嘅能力嘅落差咧，係會可能好大分別。 所以我設計嘅時候咧，我就要諗埋其他同路人， 冇錯啦。 邊個唔係好行得，邊個好 fit 啊？咁我要平均啦，係嘛？ 係啊，早前嗰排都好多朋友行山啦。咁喺網上裏邊行山，梗係 post 翻啲靚嘅相出嚟啦。咁但係睇佢留言咧，或者佢自己寫啲字句咧。有幾個好搞笑喎，因為下一次咧，我只係可以行平路好啦，唔好帶我行呢啲咁嘅斜路。 咁即係佢有感而發啦。 係啦，因為佢就上咗去千島湖咧，佢好日都冇做運動嗰啲。咁你都要行山向上啦，都係好辛苦下嘅。咁另一個朋友咧就被人咧係帶咗上去西高山，西高山咧就喺山頂嗰邊咧就要行都好幾百級樓梯，好斜上去嘅。上去影完張相啦，出嚟之後咧佢就話：我以後都唔會行咁高嘅山噶啦咁。咁有時都係變咗係即係好負面咁咯，就唔係太好。 我覺得咧，可能佢當時嘅感受咧就會講出嚟，但係事後佢可能慢慢會發覺咧，真係有個好處嘅。同埋我覺得喺度提點下咧，啲人咧上去影相咧擺落 Facebook 咧，亦都有少少好似話俾人聽我做緊乜。 啊， 咁但係亦都因為咁咧，佢哋嗰啲鏡頭下咧，其實好多好險要嘅，好危險嘅。為咗打卡或者俾個 like 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即係有啲冒險。 係咁，同埋事實上香港如果係郊野嘅打卡景點啦，譬如喺好方便喺九龍呢邊嘅飛鵝山附近嘅有一個地方嘅自殺崖， 係好多人去。 咁啊，大家都聽過啦，自殺崖。 喂，聽落都係 你聽個名字都有啲風險啦。 係咯。 咁我記得第一次上自殺崖咧，就係後生嘅時候咧，就係參加外展訓練嗰啲嘅課程啦。咁咧就係去到嗰度咧係攀石嘅。 嗯。 哇！望翻落嚟咧，成個崖嗰個峭壁咧，係環境好靚嘅。 係。 咁但係你講得呢啲地方咧，都要一定嘅體力、一定嘅能力嘅人先去嘅，因為你行到上個飛鵝山啦，望翻上嚟喺成個維多利亞港啦，同埋喺周邊咧，你望翻嗰啲建築物咧，啊呢度係黃大仙，呢度係慈雲山，啊嗰度係北角，嗰度係鰂魚涌，你好有一個 親切感， 親切感，你完全覺得呢個就係我香港，呢個就係我哋居住嘅地方啦咁樣。咁但係你要唔好忘記就係行山咧，其實你有一定嘅體力啦，同埋如果你平時係唔係行開山咧，你隻腳用嘅肌肉組群咧係唔同嘅。你行樓梯係固定噶嘛，譬如我哋香港電台樓梯係一級一級，係咪幾高係定曬？但係山野嘅梯級咧，大步細步搭高搭低。隻腳又唔係放平啊嘛，有時斜左斜右， 不一啊！ 冇錯啦，令到我哋個協調系統嘅肌肉運用咧就係唔同。咁我哋嘅腦，如果你平時都冇用開咁樣嘅行山呢啲肌肉咧嘅運用咧，個腦會唔識得噶嘛？唔識得嘅時候，佢咪容易失手咯。咁所以我哋中國人幾千年嚟有一句説話係一失足就成千古恨。 係啊，所以嗱，我哋又要腳踏實地，係咪啊？咁其實原來講開咧，即係行山咧係好多好。多嘢要注意，即係如果你又講足十幾堂都未講得完。 嗱，有一樣嘢我亦都觀察到咧，就係好多行山啲朋友咧攞一支嗰啲行山嘅手杖，真係我見古靈精怪，乜嘢款都有嘅。咁啊嗱，你起碼就係嗰啲手杖，你要睇下佢穩唔穩陣啦。咁我就好老實講，我就唔會買啲好雜牌子噶咁嗰啲嘅，因為嗰個同個生命有關嘅。因為你可能一線嘅時候，你真係要靠佢咧嚟幫你做一個支撐，維持翻個平衡，或者撐咗之後你唔會碌落山啦。 所以咧就呢啲錢唔慳得嘅。 係咁，其實都唔係話貴嘅，即係大家都可以買到。譬如我見行過喺街邊嘅鋪頭，可能20蚊、30蚊就有，但係雜牌子啦。咁同埋我行去睇下呢啲嘅時候咧，嗰啲薄口係你感覺到唔得穩陣啦。 哇！好容易一間即係裂一裂開咁啊，弊啦。 你知香港我哋最出名嘅就係我哋香港嘅商品嘅品牌咧，其實好多都有好多註冊制度啦，好多監控嘅制度啦，咁。所以係有時成日都講啦，一分錢一分貨啦。咁呢個係需要留意。 好。 咁另外咧就係行山杖咧，即係個手杖咧，係好多研究都話咧係幫我哋咧係個膝關節咧係減輕咗嗰個負荷嘅。咁所以如果一啲平時唔係好行開山嗰啲朋友咧，你買一支行山杖咧對你有用，但係行完之後咧，你篤完你第二日咧隻手會好攰，因為你隻手要出力啊嘛。咁其實只係話個能量消耗咧就整體係相同嘅，因為只不過即係你 嗰個膝關節咧係輕咗啦，卸一啲力。 但係就去咗個手臂嗰度。 冇錯啦，隻手係攰咗。 因為你好想像得到，你靠曬佢咁樣啊，係咪？即係我哋拿捏都要好準，就唔好依賴曬嗰度，即係一半一半嗰只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行山手杖咧，我覺得喺香港嚟講都有少少安全，為保護自己。因為我都見過唔少啲郊野嘅動物咧，野豬啦，喺西貢嗰邊真係成日都見啦。咁你有支行山杖，有咩喐嗱？唔好喐啊！大家各行各路嚇，但係起碼我攞住支行山杖咧，我有信心咗。 佢都見到你有一支嘢喎， 佢都驚嘅。 會唔會呢支嘢傷害到我咧？咁 但係而家行山啲野豬咧，真係唔驚人㗎啦，因為佢 慣曬啦。 係啦，即係人係佢糧食嘅途徑啦，咁樣 好。咁我哋差唔多咧就去行山咯，系咪？ 好啊！ 咁我哋先行咧，嗱，我哋上次跟翻或者康文署有几条路先啊嘛。咁我哋系行嗰个拥抱大自然嘅，系咪？ 系啊！ 拥抱大自然里边咧，其实佢又分开咗好多个嘅。咁咧，你会介绍边个咧？ 嗱，我咧就拣一条咧，就系佢喺網上的資訊呢，就 A4 就是叫做苗三石間烏蛟騰。 是。 咁呢條路點解我揀呢，就是我第一次去行山露營呢，就行呢條路。 嗯。 咁喺烏蛟騰呢，就開始就行去沙媽涌啊、荔枝窩啊，嗰陣時仲上埋一個山叫吊燈籠啦。 嗯。 咁你聽下，嘩，吊燈籠呢個名都其實幾特色啦。 係咪？ 咁望返落嚟呢，就望返我哋喺新界東北远嘅望到沙头角啦，嗰边一带嘅景色啦，印洲塘嗰边咧，嗱，好老实讲，我真系香港所有嘅主要嘅山头咧，我行晒噶啦。我觉得喺吊灯笼望翻落去印洲塘嗰个景色咧，系全香港最靓嘅、 啊， 我觉得系最靓嘅。 系， 咁但系当然啦， 一年四季望都咁好噶啦。 可能系秋高气爽嗰时咧，有埋蓝天啦，嗰、那个霞气比较清晰一啲嘅时候咧，会好啲。咁当然啦，嗱，上吊灯笼咧都要一定嘅体力嘅。咁、我所以如果我带啲朋友行咧，我就唔会建议上噶啦。我话俾你听，嗱，呢、這个吊灯笼啦，但如果我同我啲体育系嘅学生咧，即系有体力啊，我哋作一个训练咧，我哋都会上。 咁所以如果想去嗰啲朋友咧，就训练得自己好啲先。 系啦，系啦。如果你是从来没有行过山、记住你是不应该是为你健康着想，为你安全着想。 你当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是 我中三、那年我记得 年轻力壮。 年轻，还有那时候是足球的校队、即是又是运动队伍。 那所以就没问题。 真的很漂亮。大家去烏蛟騰其实网上你可以看到大埔墟那个火车站其实有专线小巴。还有在周末我都知道有大巴是去烏蛟騰那里的。如果啲朋友幾個夾埋咧，我見到佢哋就可能喺大美督啊，或者大埔咧就坐新界的士入去啦。咁、價錢都係叫做可以合理嘅。 喂，咁全程大概行幾耐到啊？ 嗱，呢個用烏蛟騰咧，我就最中意行去一個叫做三亞，有時啲人讀亞，有時啲人讀亞嘅，其實我都唔知啦。 木字邊就個亞洲嘅 亞字，呢個係啦。咁嗰度咧就有個村落啦，咁嗰度仲有一啲好靚嘅海灣嘅景色啦。嗱，我都有玩帆船啦，咁啊久不久咧，我啲船友咧都會揸只帆船去呢個沙馬灣度咧，係過下夜啊，即係享受下大自然啊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環境係好靚。咁仲有咧，嗰度附近咧仲有係荔枝窩啦，荔枝窩係一個古色古香嘅一個村落啦。咁啊仲有啲老人家喺度住嘅，搞下一啲走地雞啊，一啲嘅飲食嘅團。啦，咁嗰啲嘅噱头嘅宣传啦，咁同埋渔护处咧喺荔枝窝咧都做好多历史嘅保育嘅一啲嘅知识嘅。 咁、其实非常好，又有嘢睇，又有嘢食，呢条路线都。 咁、个路线咧就全程大约系9-10公里到啦。 系 嗱，咁人咧时速咧一般系大约系悠悠闲闲咁行，大约系3-4公里咯。咁、即系你连埋休息啊，大约系4-5个钟咁，即系大半日时间咧都可以系应付得到噶啦。 其实咧，如果系初行又好，或者你可能你行熟都好啦，我哋每一次都主要行一条路线就够啦，唔好心多系咪？ 系，咁佢嘅好处咧就系沿路去咧，佢有两条路嘅。通常嗱，譬如喺烏蛟騰啦，我哋行嘅沙媽村啦，或者沙媽涌嗰头啦，佢哋咧就系上路同下路。下路咧就系正正讲紧呢个苗三石涧啦，苗三石涧咧就系所谓嘅下路啦。咁苗田村咧，我记得喺70年代我 讀書中學嘅時候去行山咧，仲見到有啲村民嘅，係、啦，即係當然啦，經歷過時代嘅變遷，啲人都出曬市區揾食啦，係咪？而家仲有一啲嗰啲嘅村落嘅遺址啊、遺跡啊咁喺度咧，我都曾經見過有啲結婚嘅男女咧喺嗰度影啲婚紗相嘅，都行到去，佢雖然遠啲，但係嗰個景色咧係非常之靚啦。 嗱，咁呢個咧就喺接觸大自然路線裏邊，大家揾到 A 四苗三石間烏蛟騰。咁啊，上次你又提及到，哇，再睇啲闊啲嘅海闊天空嗰個又點咧嚇？ 嗱，海闊天空佢推介嘅路線咧就好多，咁但係如果普羅大眾嚟講咧，我覺得呢個最啱大家咧就係行龍脊。龙脊中走啊，冲大浪 哦，即系真系睇到大浪嗰啲咯。 大浪湾啊，即系个意思喺、香港东边啦。咁可能大家成日听开收音机，有乜嘢嘅季候风信号咧，就石澳同埋大浪湾咧就挂喺红旗噶啦。咁嗰度咧系香港岛嘅东边啦。东边咧其实嗰度一路望出去咧就系横澜岛啦、果洲群岛啊、火石洲啊、西贡一啲好离开，主要离开我哋新界半岛系比较。远少少嘅地方， 系咁呢度啲路难唔难行咧？ 嗱，呢条路咧就非常之容易嘅啫，我觉得吓。龙脊系一个休闲嘅景点嚟嘅，同埋喺香港我见到旅游嘅推广咧，都好多时用呢一条嘅路线咧作为吸引啲外地人嚟行山啦。但系都要小心啦，即系因为你行山始终都要系一定嘅体力啦。全程咧大约系八至九公里左右啦，咁咪你都要行大约四至五个钟嘅。 系 佢嗰度咧就沿途咧就好多风景嘅景点咧影下相嘅。咁所以大家行下又啊见到咁靓，又影下相，又可能系夜下餐啊，食下嘢。咁啊 悠 悠闲闲啦，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值得，我覺得香港人係應該要必停要行一轉嘅龍脊呢一個路線咯。 哇！即係聽到咧，我諗啊，未行過山嗰啲咧，都蠢蠢欲。动即系想行即系想最好跟雷博士一齐行就好啦咁。 因为行山咧喺而家我哋健康嘅运动嚟讲咧系非常之适合我哋身体嘅活动。 系 因为行山其实你用两只脚啦，同埋佢用嘅肌肉你踏大步细步又上上落落咧，系令到我哋嘅能量消耗非常之好。 同埋咧，我觉得行山咧可以令到你系耳根清净啲， 冇错， 接触大自然，同埋有啲嘢你可能谂唔通嘅嘢咧，喺行山嘅时候咧，你会叮一声。 系啊，嗱，前面你讲到。耳根清净咧，呢度真系呼吁各位行山嘅朋友咧，我哋要尊重大自然嘅宁静，就唔好你好大声讲嘢啊，或者系播到啲音乐啊好大声咧，骚扰到其他人。因为本身咧呢个系一个天籁嚟噶嘛，系咪？一个天空嘅宁静嘅声音咧系大自然嘅。咁我哋去到大自然，去到人哋嘅屋企，我哋唔应该破坏佢哋嘅环境咯。 系啊，哇！其实我觉得。仲有嘢可以繼續講，仲繼唔繼續講下啲行山嘢要注意嘅事項啊？譬如話佢哋咧，即係呢個康文署咧有個行山樂嘅小冊子咧，都 係 適宜去下載嚟睇嘅，但可能都要你教下路會好啲。 咁啊，下個星期再同大家慢慢傾咯。 好啊，我哋都繼續翻喺呢一個海闊天空風景路線裏邊有另一條線，你都好想介紹嗰個叫猴塘溪。 猴塘溪去張上就食下呢個山水豆腐花。 正啊！好，下个星期三继续啦，各位朋友跟住一齐嚟咯，拜拜， 拜拜。 山呀山哟，绵延不断，远山接近山哟，飘飘山径盘层乱呀，咱们步步高升哟。山 费玉清的金山古道，山啊绵延不绝，去行山步步高升，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做人要饮水思源，都是这首歌的宗旨。好啦，差不多六点半钟了，听日星期四我们有营养师林思慧就讲下啦，元宵佳节情人节朱古力的营养的，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前世界第一的美国高尔夫球手活士发生车祸，受伤送院。他的经理人发表声明，透露活士的脚部多处受伤，接受手术。当地警方发表声明，指车祸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朝早大约7:12，汽车严重受损，警员要用金属切割工具才能够将活士从车厢救出。传媒直升机在现场上空拍摄的片段显示，汽车在行车线外的路边翻侧，车头严重损毁，安全气袋似乎有弹出。聯合國監察人員指出，伊朗目前每月生產15公斤濃度為20%的濃縮油，提煉速度比當地新法例的要求更快。有關法庭要求德克蘭政府加快突破核協議的限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指，伊朗越來越不遵守與核活動有關的限制，敦促德克蘭當局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合作，又說華盛頓方面會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緊密聯繫，討論採取合適措施，以支持該機構日前與伊朗達成的臨時技術協議。機構總幹事格羅西為協議解話，指協議容許國際原子能機構可以繼續有系統地監察伊朗的主要活動，並在最後取回所有資料，包括提煉活動。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響應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向非洲捐贈疫苗的呼籲。馮德萊恩在世界衛生組織一個網上活動說，支持馬克龍的建議，向非洲的衛生保健人員捐出所需的疫苗分量。較早時，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說，富裕國家應該向有需要國家捐出5%疫苗，特別要協助非洲大陸上的國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回應本港選舉制度改革是否會由5部曲變為1部曲時表示，留意到這個是專家和學者的意見，他不猜測和評論。曾國衛表示，按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之前說法，香港選舉制度是香港政府體制的一部分，應該由中央主導下完善相關制度，但是否代表稍後會作一部曲安排，他暫時未看到具體和實質的說法，但強調可以用一部曲方法改變政治體制並非新鮮事物，回歸前已經有。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早前回應夏寶龍在研討會發言時表示，今次政制改革無需經過5部曲程序，很可能變成1部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接處理。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24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为爱国者治港原则定调之后，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受例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安排，并且申言到区议员列明不符合准则的行为。 修訂一旦通過，四名曾經被認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的區議員將會被取消資格。一陣講下。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計劃已經展開，政府昨日亦都安排一批優先組別的人士到接種中心打針。另外，私家醫生亦都最快可以在下個星期中為市民接種疫苗。一陣會講下。 英國英格蘭地區已經有四分一人接種了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確診和死亡人數顯著下降。首相約翰遜公布逐步取消英格蘭地區防疫限制措施路線圖，到6月21日